只有五人参加，这个参加他没有用 participate 而用一个词 compete 表示竞争 compete。 And luckily I was the first of them to cross the line， 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这个 cross the line。 He recalls even though the race was not that competitive， 因为五个人这个比赛不是非常的激烈用这个词呢 competitive， 那么这个词我们原来已经讲过了，动词呢是compete 竞争比赛，名词呢是 competition 使用词 competitive。 I still felt proud of myself， 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原因呢， as I never thought I could ever win a sports competition，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呢能够在体育比赛当中获得第一名获奖，对他来讲呢是一个 dream 是一个梦想。那么在成都的这次比赛让他更加刻苦的训练，同时对这项铁人三项运动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当时铁人三项在中国还处于一种起步阶段，他只能通过一些在线的一些渠道获得相关的信息，因为呢很少有这个机构或者是专业的队伍提供相关的这个训练，所以呢只有通过网上获得一些相关的视频或相关的资料。 The victory encouraged Lee to train harder， 那么这个胜利呢鼓舞了他，让他呢这个更加刻苦的训练。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sport。 Triathlon was still in its infancy， 这里面有一个词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有难度的词叫 infancy， I-N-F-A-N-C-Y， infancy。 我们知道 infant 表示婴儿，那么 infancy 把这个 T 去掉换成 C-Y 呢表示一个婴儿阶段，但是如果我们说一个事情处于它的 infancy， in its infancy 表示呢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呢它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初级的阶段，用的 be in its infancy in China。 So Lee could only find some information by visiting online bulletin boards。 那么通过训练他也有一定的感受特别对人生对这个时间对生命有了更深的一个感知一个了解。比如说他认为大家可以呢通过刷手机玩电子游戏很快的就把一个小时打发掉了非常快。我们说上网玩手机玩游戏一两个小时感觉到一转眼就过去了非常快。但是通过体育训练通过有目的的进行生活，那么他觉得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有价值。To pass an hour, you could swipe through your phone. 刷手机用这个词 swipe through 这个词 S-W-I-P-E 这个词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做的这么一个动作，表示我们刷一个东西，比如说公交卡我们说这个上班的时候呢需要打卡，那么用这个词叫 swipe swipe 这个词同学们记下来。 Your phones are play video games.But by training, I felt I was getting the most value out of my time. 在我的时间当中获得了最大的一个价值，用这个词 get the most value out of something 表示说从一个事情当中获得了一个价值的最大化用这个词 most value。 在2015年当他第一次参加科纳的比赛的时候我们讲过科纳呢是在美国的夏威夷的一个特别顶尖的铁人三项的比赛2015年他第一次参加，当时只有两名来自呢中国的选手李鹏程见证了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在最近一次比赛当中他发现呢来自中国的选手的人数呢已经高达33人了，从原来的包括他自己的三人后来呢已经发展到呢33人这个数量呢是一个十倍的这么一个增长。 When he first attended competition in Kona in 2015, 第一次参加 attend the competition, there was only two competitors from China.Lee has seen the sports growing in China. 他见证了这个体育比赛在中国的一个迅猛的发展。The number of competitors from China has grown to 33. 这个数量的一个增加这个 number 后面加了一个是 grow。

The shortest way to do many things is to do only one thing at a time. 做许多事情。